我最纯粹的感动，爱情曾为我留下最美丽的记忆。许多年了，我习惯在音乐的世界里梳理情感，情生意动，汲取生命里所有的故事与感动。在这里，我想轻轻地问一声，你好吗？在这里，我想悄悄地告诉你，我爱你。 爱是没有人能了解的东西，爱是永恒的旋律，爱是欢笑泪珠飘落的过程， 爱自己，爱自己，这个世界我。 个世界，我爱爱爱爱 爱爱爱爱爱，爱最了不起。巴拉巴巴拉咩啵，巴拉巴巴拉咩啵，巴拉巴巴拉咩啵，巴拉巴巴拉咩。

放下了曾经不安的抱怨，关于这段情，或许有没有谁对谁错？我有过你的眼泪。